to chess with you, I'm staring into a mirror. Out in the cold you've been, I begged you to come back in, but I can't do this again. Air, button, I. Welcome and enjoy the show. 北京外语广播冬奥英语。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您现在收听的是北京外语广播的冬奥英语节目，我是 Larry 乐毅。今天我们来回顾一些冬奥会的词汇，并且做一些造句的拓展练习。首先我们来看这个词 Cross Country Skiing Cross C-R-O-S-S Country C-O-U-N-T-R-Y Cross 和 Country 把它们连到一块，中间加一个横线就变成了 Cross Country， 后面再加 Skiing， 那么连起来就是 Cross Country Skiing， 它的意思是越野滑雪。Beijing has proposed the Chongli area for the events like snowboarding, freestyle skiing, and cross-country skiing. 北京提出在崇礼地区举办冬奥会的单板滑雪、自由式滑雪和越野滑雪项目。这里的 cross-country skiing 就指的是冬奥会中的越野滑雪比赛项目。好，接下来我们再来看另外一个最近出现的词，叫做 overall。它是一个形容词，也可以当作副词来用，它的意思是全部的、全体的。 Lillehammer is the northernmost city to ever host the Winter Games and the Olympic Games overall. 在历届举办冬奥会的城市中，利勒哈默尔这个城市是同时举办冬奥会和奥运会的最北边的一个城市。再举个例子，如果你受伤了，你需要休息的话，你就可以说Cut down the overall amount of physical activity. 减少体力活动的总量。这里的 overall amount 就是总量的意思。好，您记住今天的这两个词了吗？一个是 cross country skiing， 越野滑雪。另外就是 overall， 指的是总体的、总量的。以上就是今天的冬奥英语，感谢您的收听。接下来请您收听北京外语广播更多的精彩节目。 接下来您将听到的是月生活，纯粹国际生活方式，外国人眼中地道的北京体验。 Coming up next FM Lifestyle Everything Creative Happening in China. If you smile when no one is around, you really mean it. 如果你独自一个人笑了，那是真心的笑。分享每一时刻，您现在听到的是 Radio 774北京外语广播。